前再次回应货车司机短缺问题。约翰逊说，英国正是经历脱欧之后的调整期，需要为英国人寻找薪酬更高、技能更好的工作。他说，当民众在2016和2019年投票支持改变的时候，他们希望结束依赖低工资、低技能和长期低生产率的英国经济模式，强调英国不可能回到失败的旧模式，无节制地以移民填补工作空缺。约翰逊又拒绝排除再次加税的可能性，他说疫情大流行打击英国经济，如果可以避免，他不想再次加税，但他亦都不会对公共财政不负责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15点，跌565点，总成交金额332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蚊，跌4.4；阿里巴巴138.9，跌3.3；友邦保险87.6，跌2.35；药明生物117.1，跌9.4；美团238.2，跌8.4；盈富基金24.64，跌5.8；中国平安51.15系跌2.1，小米集团20.55跌8，港交所475.6跌4.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7，英镑10.543，瑞士法郎8.311，澳元5.65，加元6.157，新西兰元5.396，欧元9.031。每百日元对港元7.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0点，跌331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1.32美元，卖出17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学园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新山道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嘅支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喺九龙货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面对住十八军嘅攻势，国民党谂住用尖锥战术反击。听个名字好似好厉害，但是有没有实质作用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 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十六岁当我仲系一嚿饭嘅时候，佢已经有自己第一首派台歌啦。时间好短，由歌唱比赛去到开 show， 再到真正出道录制自己嘅作品，对于 Gigi 嚟讲咧，已经经历咗唔少嘅挑战啦。今次都唔例外，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咧，有好多佢唔擅长嘅高音位置要克服。 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拣嚟嘅嚟自英国音乐人嘅曲啦，填词有黄厚林，编曲有 Luke Juby， 监制魏景宏。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严明熙《真话的清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系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三日假期完毕啦，翻嚟风骚快活人星期一，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李丽蕊。 大家好，一周之计在周一，我系周一强。 Very good 啦，就系咁。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10点到1点，杀落3小时，有我哋三个陪住你，开唔开心啊？各位， 好开心， 正啊！翻嚟又讲系几开心，好唔好？ 好， 好29度气温，相对湿度72%。Radio 自由呢首歌曲林峰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未来扫天。部分时间亦都系有阳光，不过本周后期天气就会不稳定。朋友是 Ricky Martin， 一首好有呢个节日气氛，好似呢几日咁啊，大家玩啊食啊，就系有 La Bomba。 七 呢啲嘅话就感觉到嘅就系有一啲咧性感小背心，同埋嘅就系一啲女仔嗬，即系可能系着得好窄身嘅一啲性感小背心，再加埋嗰啲好窄身嘅牛仔裤咧，喺你前面嗰度咧系咁去 撑架 呢啲咁样嘅， 加啲花环啊， 好正 啊！ 跟住一人揸住一杯 ，cheers。我哋喺呢个国庆假期11号嗰日讲咗啦，咁因为放假啦，咁加上出粮啦，加埋消费券啦， 啊、 加埋三日假期啦， 瞓瞓瞓， 我一早瞓晒啦， 唔系啩？ 系啊， 消费券消晒啦。 其实应该咁样讲，我又唔系话用消费券去直接买嘢、而系用消费券做咗啲善事。 系、 我讲过噶啦， 讲过冇错冇错 冇错。 我代表啲穷人多谢你吓， 唔系穷人系啦、 有需要嘅人， 有需要嘅狗狗猫猫。 哦， 系啊，因为咁嘅，其实有时咧，我哋嗰啲即系阿八婆仔咧，有几个咁样咧，都会有一个我哋大家 group chat。有时又觉得就我做咗啲咩嘢啊？觉得咧呢一个咁嘅机构咧做啲事即系非常之好，但系咧有时有啲嘢太细，未必会话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organisation 啫，佢哋比较少一啲嘅即系捐书嘅， 揾人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系去揾嗰啲咯，系啊，咁就将消费券捐咗噶啦，已经系啊，咁咯 ，very good 吓、 yeah. 好啦，咁呢个假期唔知道大家玩啲咩咧？不过呢几日咧街上面都几热闹嘅， 好多人、 啊，系啊， 好多人嘅，食饭嘅地方又多啦，咁、样吓，马老师最熟悉噶啦，因为 饮茶咯， 每逢礼拜六日陪阿伯母咧就系饮茶， 系啊，唔知点解，系啊，你每一次你揾佢嘅时候，佢都系饮紧茶。 每一次揾佢都系，定系佢呢个系唔想同我倾偈，唔想同我倾偈嘅借口咧。 系 咁，十二点零一点钟就话饮茶， 系咯？定系其实基本上你系一个推搪嘅借口咧。 同埋咧，佢通常饮茶咧，天打雷劈，佢都唔会睬。 佢唔会理 嘅，佢唔会就系、是、即系你问佢咩重要事情，佢都话食紧饭。 唔单止饮茶，其实食紧嘢嘅话咧，佢都唔会睬我哋。 唔会睬。 跟住咧就起码潜水六个钟啦。 食咁耐， 系啦，点解俾人闹啦？因为就出嚟。 佢食完之后等佢消化埋啦。 个 过程先要完，先我同你倾正经嘢。 系咪真系噶？ 系啊， 冇乜嘢大得过食饭嘅，系咪？就算大佬揾你，你都系睬你一 傻， 食咗先，你挨，绝对系。 因为老人家喺度睇住佢，系 因为佢有时候咁又咁又咁，阵间又话个冷气又话冻，阵间又呢样。 但茶楼如果冷气冻，你都冇计噶。 唔系， 我估唔到你都几孝顺噶。 俾件衫佢咯。 逢星期六日啊，两日都去啊。 多数我寻日仲买 咗。做乜走音啊你？ 买咗个鱼头俾佢煲汤， 哇， 好大个， 一个鱼头。 上个礼拜就食长脚蟹，今个礼拜食鱼头， 冇错啊。 佢中意食 seafood 嘅， 系佢中意食个鱼丸啊。 哇，识食。 喂，但系老人家食鱼头你小心啲。 我知啊，佢食得好仔细嘅。 系啊， 琴日嗰个贵啊，$75啊。 唔系啊，鱼头一向都贵 啊，因为有时50-60蚊，但系琴日嗰个真系好贵啊。 大鱼头咯， 我都中意鱼头，但系我成日觉得鱼头都几唔划算啊，因为你买一个。真的很貴的， 70幾 好好吃 的， 好好吃的，有益的。 魚頭和魚肉有兩樣東西 來的， 兩樣東西來的， 沒錯，因為面珠丹的肉真的很滑， 有真的，是啊。 另外我真的做功課， 喂，怎樣啊？ 我真的做功課，我走去問回那個皇帝蟹的老闆，我說，喂， 怎樣上次那條？ 一隻大一隻細，佢即刻話係咁，即刻喺個水缸嗰度攞出嚟。嗱，你睇下， 隻隻都係咁。 係啦，然後咧佢再話俾我聽，原來咧一隻大啲嘅咧就係用嚟打交嘅， 細嘅咧 細嘅用嚟食嘢嘅。即係話如果食嘢， 係 啊， 知識 係啊 ，killer 即係 killer 就係嗰個擋住。 自己食嘢使乜咁大啫？ 係啊，咁佢自己揾嘢食咧，個叫嗰只鉗叫做 feeder， 即係自己食 餵自己。 係啊，佢就話誒擋住邊個埋咧，就擋住。 你係咪咁噶？你一隻手過嚟。做呢一樣，呢隻手我嚟做呢樣嘢，一隻偏輕，一隻都啲輕。 冇錯，係噶，咁印度人都係啦。 我唔會。 你食飯同埋分開噶嘛。 但系冇大细嘅， 有分啦。 睇下你嘅手有冇大细， 开大咧就呢只手 都有啊，我手都有， 人都有大细嘅，块面都唔同啦， 有长短啊，粗幼噶，即系如果你成日用一只手做运动嘅话， 系啊，例如你打网球嘅 网球手啦， 系啦，你又见到有，我哋都系网球爪啦，但系我哋打得电脑多都有， 系 啦， 有 啲唔同嘅。 虽然讲话唔讲，但网球手好痛嘅，你知唔知啊？同埋医好耐，我试过嗰阵时，一只手 你又系啊， 系啊，一路痛痛痛到上条颈。拎手机都拎唔够力。 你嗰个系肩周炎系嘛？ 唔系， 定系五十肩啊？ 网球手， 网球手有两回事嚟嘅。 睇咗一轮啊，嗰个叫做物理治疗。 你唔系打网球打翻嚟嘅。 我唔系。 吓，你 打人 球 打翻嚟。 你打咩打翻嚟？ 执网。 我应该有啲嘢打得多，所以打翻嚟。 你打乜？你最熟讲，你最熟 讲嘢系咪？ 咪打字机咯。 咪咯，打字机，打字啫嘛。 打字好耐啦。 你谂多咗啦。 系，唔系我叫佢答咗，因为佢成日打字噶嘛。我哋次次啲嘢都系佢打噶嘛， 系 就系咁咯。 有咩？ 喂，我 只 系 佢就喺度敲键盘啫嘛，佢冇嘢噶，其实好得人惊。 阿央呢排 闪灵嗰度咁， 搞紧啲装修嘢嘛？ 搞装修嘢，咁其实都系帮手啫，系啦。咁啊就琴日好开心，咁啊去到咧就哇，最开心嘅咩咧？见见大只仔， 哇！有冇油淋淋啊？ 有六只大只仔今日 剥晒上身噶啦， 冇系全部都有腹肌嘅死味，每一个 六嚿。 六嚿腹肌已經是基本盤啦，但有啲嘅就有子彈肌啊，又會有啲什麼嘅，係一實滴滴噶，又有鯊魚肌啊。 有冇買撳一撳嘅？ 有啊，即係忍唔住就。 我都想會篤下嘅。 你會唔會想篤？ 我會，真係會，即係男人都想篤下嘅男人係咪真係咁 堅？ 因為你講緊話呢一隻大隻有兩隻噶嘛，有一隻嘅就係脹卜卜噶嘛，脹卜卜就係阿洛斯華辛尼加嗰只啦。另外嗰一隻嘅就係收曬風乾曬嗰啲咧，佢哋琴日嗰啲就風乾曬 嗰 只。零脂肪啊！咁所以佢就话好开心啊！一个二个哇，好热啦！咁啊，快除衫，快除衫， 得熄咗个冷气先， 直头系冇搏啊个冷气，系专登唔搏个冷气。咁啊，好开心，因为其实有六个大只仔啦。咁加埋就系女子组嘅就组别就三个咁啊，其中一个系我啦。咁佢就游场咯。咁我觉得佢就系啊，自己帮手装修完啦。即系我哋喺咪后都有讲嗬，有好多时候嘅就装修师傅，我真系觉得我系非常非常敬。佩服佢哋，你真系好叻噶！ 传统嘅智慧 系啊，有好多窍门，原来佢哋唔讲，我哋系唔识噶。 我发觉有一样嘢咧，我以前细个咧帮阿爸阿妈游游咧，我唔知你琴日有冇遇到呢样嘢啦。我到而家都觉得好难克服噶，就系游完之后佢流眼泪啊，你 有 冇克服过啊？ 系， 即系一游 饮得太多， 太多咧佢会嘟一行流眼泪落嚟， 系啊，有啲沿住你手流添啊。 哇，咁嗰条眼泪都好伤心。 系啊，你 眼 泪线， 眼泪线好长， 流落你嘅啦，爹都 系啊。好烦， 因为咧系牵涉到咧，我哋细个咧跟阿爸爸啊妈妈咧开嗰啲叫做乳胶漆咧，开得太稀佢就会咁啦，太浓咧又唔得，即系张住，所以净系开水嗰样嘢都要 调教咯，系 啊， 教到啱， 又冇乜所谓嘅。原来琴日师傅又教佢就话冇噶，如果你开得稀咧就系嘅话，你咪俾佢等一阵咯，等一阵嘅话佢就因为佢会干啊嘛，佢会干噶嘛，啲水系会蒸发噶嘛，开咗个盖佢，等佢自己等一阵嘅话，佢一定会结翻。 好 嘅，嗱呢啲咪又系佢教， 系啊， 智慧啊。唔驚噶，驚係驚係驚在嘅就係你反而係太結，因為太結嘅話你推唔開。 哦，即 係 寧願稀啲。 同埋曬油，又未必係其實濃淡適宜。但係如果你話即係開稀咗嗰，佢唔使好唔係好驚，係啦，只需要尤其是而家呢一個咁嘅天氣，乾啊嘛，我哋係咪？咁同埋其實琴日又學咗少少嘢啦，咁就係因為我哋扇灰扇得唔係咁好，因為始終都唔係專業嘅人。 即 係 自己扇嘅。 你都知道咩叫扇灰啦，即係你要抿咗就長咗之後，跟住你要扇灰啦。 等佢平滑咗先遊得。 係啦，咁跟住佢琴日就係因為女子。左邊嘅話，我哋開頭嗰時油咧又唔夠高啊，咁樣咧又攞嗰啲碌啦，碌喺上邊啦，有梯你都整唔到嘅，因為你太近咧，我哋個人比較矮咧，個梯其實你又成日要可能由一部分之後跟住你又要夾， 但 係 你知唔知師傅犀利㗎，夾住個夾住個梯 啊！我試過行啊， 我有試過啊， 係啊， 好 似 好似蟹咁啊，好似個蟹咁， 好型啊嘛！ 講緊咧就啲師傅唔落嚟嘅，揾個兩隻腳夾住個梯行路，佢哋行得好自然嘅。 惯晒啦， 唔得噶！我哋试过其中有一个大只仔啊，懒系咁样嘅，就成班嘢跌晒落嚟咯。 系啊，实会， 跟住地下签名， 呢啲系咁啦，系啦，乐趣嚟嘅，系啊。 咁啊就教我哋，咁就话唔得噶，你而家咁样游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你向住一个方向游，咁咧你就会见到嘅就有时候有啲深浅，因为你嗰个扇灰扇得唔平滑。佢话唯一一样嘢嘅就系你尝试下，譬如可能系第一。 浸嘅時候就係、是、向上下上下，第二浸嘅時候就左右左右，咁你咪有一個十字咁樣，我留意要將佢啲窿啊咩嗰啲鋪曬。咁第三個嗰只就係上下上下， 就收補最後收聲， 咁就靚啦、嗯。再唔覺得嘅話咧，就再游多一浸。系啦，咁样咯，咁、嗯、即系其实都系讲功夫。 其实咧睇人就游就好容易啦，但系其实嗰个手臂咧游完之后好酸软嘅，即系举住举住。 我用碌咋，琴日 我以前我用游扫啦，一排嗰啲。 游扫搵嚟执， 嗯， 系啦，游扫搵嚟执嗰啲侧边嘅，搵嚟侧边嘅，侧边嘅，系啦。咁如果你游如果你系碌嘅话，你就会快啲咯。同埋佢因为佢有个长度啊嘛、嗯，有时候我比较细粒啲嘅话，咪高啲嘅地方我都可以碌到咯。 薄枝棍就得啦。 系、嗯、啊，但系薄枝棍你又难啲嘅， 难啲噶， 系啊， 又个手颈 好辛苦，因为你要咁样握。 同埋嗰阵时咧，游游之前咧，成家围埋一齐会做一样嘢，就是、接指帽啊。 系啊， 系啦，冇错。 接指帽戴住个头发，因为如果你滴咗个头发咧，好难洗啊。所以就。个人戴顶纸帽咁，好似好专业咁样，然后即系开始游，好开心。 我哋反而冇啊，琴日因为可能系后生仔啦，咁我谂其实加埋两件先得我个岁数啦。咁我见到佢哋冇嘅话，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做纸帽啊，又整呢样整嗰样嘅咧， 懒系 系啦，好多事实。跟住我见佢哋 都唔型嘅， 系啦，除件衫咁，跟住就哇咁样，咁梗系要学下佢哋咯。 有冇绑毛巾喺个头顶？ 冇啊，完全乜都冇做。 嗰啲系装修师傅做嘅， 唔系都型噶，绑个毛巾喺个头 顶。佢哋就系中意嗰啲滴落嚟。嗯、你唔覺得好似一啲係好 man， 成個頭可能一點點啊，你塊面一點點啊咁，即係呢啲咁嘅感覺又係好即係青春。 我睇到你琴日影俾我，成隻手都係 成隻手都 係點點點點。 係啊，同埋件衫咯，我話專登拎一件衫去咧，就滴啲油漆落去。我都覺得好鬼靚噶，嗰啲嘅就係有錢你買 工作啲樂趣。 名牌子其實有時有好多嗰啲牛仔褲啊， 牛仔褲都有啲 係剪爛佢啊，又或者有啲 有 啲油質㗎， 滴啲 油 油 都有， 好靚咯！呢啲行為藝術。 哇！你慳翻好多錢喎，如果你自己有， 係啊，應該係咁啦。 人工都唔平， 但有啲咧容易慳，有啲唔容易慳。我記得好多年前，我除咗自己油油啦，後來我自己試下搬屋啊，因為我係同一座大廈，但係我唔知由八樓搬上十二樓，咁我下意識覺得誒抬入呢抬翻上去，拱入去啫咁樣，世家先得嘅。但係嗰啲櫃嗰啲咧，哇！真係搬到我手都夾爆埋咁滯啫，因為要拱入去個 lift， 由個 lift 拱翻出嚟嗰下咧係好辛苦 嘅。 同埋嗰啲人好叻個嗬， 係啊， 佢哋嗰啲係就計曬啲角度， 啊、 甚至點樣 少少都入唔到， 有工序嘅。有啲可能要拆咗啲嘢佢。搬屋我就一定唔會自己搬咯。同埋、 啊、 其實而家有啲搬屋公司，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就係、是、你揾佢嘅就係佢會跟日朝頭早。你翻緊工嘅時候，佢已經幫你翻去 pack 到你晏晝嘅時候， 新屋 夜晚黑翻嚟嘅時候，已經係攞咗個新嘅鎖匙、 啊、 入咗去佢， 已經擺好曬， 擺好曬所有嘅嘢、 啊。 我寧願咁啊， 貴啲，好 貴啲㗎。 同埋我覺得搬屋，你覺唔覺得就係執嘢都冇咁辛苦 ，unpack 先想死 啊！ 成個廳你都行唔到， 紙箱啊， 係啊， 哇！嗰啲就知道唔想再過啦。 我試過搬完之後三個月啲箱都未 pack 曬，未 unpack 曬， 三個月就過分啲。 我試過嘅就係搬完去新屋。再搬新屋嘅时候，嗰啲纸箱都冇得过， 你仲过分、啊。 跟住到最尾系点样咧？ 抌 咗，箱掉咗佢。因为你谂下，你嗰啲 纸 箱，当然啦。 冇用嘅， 你已經擺咗喺新屋嗰度咁耐啦，一兩年或者三四年你都冇用過，你都唔知裏面有啲乜嘢嘅，嗰啲嘢已經係垃圾嚟㗎啦，掉佢啦， 個箱壞，你放我走啦， 唔好開啦，係啊，個箱都係咁話， 人生就係咁， 你俾我走啦， 有啲有用嘅嘢當然係保留啦，係咪？係 好， 希望大家將唔開心嘅東西掉曬佢。早晨，早晨。 千晴嗰个叫 emotion， 我哋有成蚊一声，系啦，十点二十九分。先听听你十点半嘅新闻财经消息同埋嘉宾消息，继续翻翻嚟咧 Radio Two 嘅风 show 快活人啊，唔好行我啦，一阵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话，第二期消费券发放至今，当局未接获涉及系统问题或者未能够领取的投诉。黄鹤龄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话，早前接获大约19000份重新登记第一期消费券的申请，当中大约17000人属于合资格申请，并在12号起可以领取第一期消费券，大约1300人属于重复登记，剩下几百个申请不成功，原因包括不符合申请资格或者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或者支付工具资料无法核实。黄鹤龄又话，消委会至今转介大约30宗涉及消费券的投诉，已经交由相关支付工具营办商跟进，暂时只有一宗的个案确定违规，营办商已经取消有关商户的电子支付工具账户。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属于本土病例，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其余26宗是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两宗属于本土个案，来自新疆，13宗是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的有4宗。内地至今累计96258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0765人康复出院。英国广播公司联同卫报等传媒合作伙伴宣称取得分布在多个国家共14间金融机构的1200万份财务文件进行联合调查，并宣称发现一些世界各地领袖、官员、政客和富商的秘密财富和交易。调查指出，大约35名现任和前任领导人和超过300名公职人员出现在离岸公司的文件中，有关文件被称为潘朵拉文件。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潘朵拉文件显示约旦国王秘密在英国和美国累积资产，英国前首相贝里亚和妻子在伦敦购买办公室的时候节省了超过31万英镑的印花税，并购买了一间拥有该建筑物的离岸公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位于摩纳哥的秘密资产有联系。捷克总理巴比什未有申报一间离岸投资公司，而那间公司曾经以1200万英镑在法国南部购置两座别墅。报道话，文件显示的很多交易在法律上不构成不正当行为，但是有份组织今次调查的记者团体形容，有关调查打开了一个藏有很多物件的盒子。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9点，跌586点，总成交金额457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4跌四蚊，阿里巴巴139.3跌2.9，美团236.6跌十蚊，盈富基金24.62跌六毫，药明生物117.7跌8.8，友邦保险87.5跌2.45，中国平安51.05跌2.2。 小米集团20.67元，港交所475.2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11.06，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4，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7点，跌273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65美元，卖出1,76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学园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掩埔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油麻地消防局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青山公路的荃湾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朗平路朗平村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8/22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波胜和奔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们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些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继续翻风骚快活人啊！每一样嘢咧，当我哋做嘅时候咧，就有啲嘅推动力啊，有啲 motivation 啊，我哋所谓吓，例如咧就早前咧，阿马老师咧想减肥啊，因为想走咗肚腩佢啦，咁样吓，咁啊有推动力嘅，咁人哋要赞下佢，喂，你真系细咗个肚腩咁，咁啊开心啦。但如果人哋话喂，仲系咁大，咁慢慢推动力咧就 会少啲。又唔系，嗰日你着件猫猫恤衫，我真系觉得你瘦咗。 嗯， 我话俾两位听，我周遭嘅身边嘅朋友 都话你瘦咗， 睇报纸。第一，佢哋我 你睇报纸 系啊，即系研究。 几时见到有报纸啊？ 吓 睇报纸，睇咩报纸啊？ 即系你嗰句系啊，我即系做资料搜集咧。 佢睇报纸睇到啲嘢， 十个有九个做168、都成功。 咪系咯，你就系第十个嘛。 我就系第十个， 就系唔成功嗰个。 我就系唔成功嗰个，所谓 都唔喐咩？ 唔系 都話個肚腩減咗一寸兩寸咁樣樣，唔明顯啊！我亦都唔滿意。 嗯， 係啊，咁但係我係真係算係好嚴格遵守嘅，就係16小時唔食嘢，8小時食嘢，我都係好少咁遵守規矩嘅， 淨係星期六日懟呢個叉燒包同埋呢一個腸粉啫。 咁 OK 嘅，我又覺得， 因為半日 係 啊， 太辛苦， 係啊，同埋因為我譬如話早飲茶，我都唔會食好多，係啊，即係一兩件。咁阿媽喺度，你唔食咩？ 咁你而家仲要一五六八啊？仲有冇做一六八？ 仲有， 哦， 仲有， 咁再做先咯， 慣咗啊，係啊， 冇錯。 咁我又要。嗱，兩位，我尋日都真係買咗對啞鈴啦，但係未拆， 幾多磅？五磅？ 誒唔係， 兩磅 三 K， 係兩磅咋？ 牙籤筒，牙籤筒，好似揸住兩個牙籤筒咁樣。 兩位，需唔需要我帶翻嚟？你哋叫 做你買嘅時候，佢實有一個磅數話你知㗎，你唔會唔知幾多磅？ 每隻三 KG。 梗係啦，你買一對一定係三 kg， 唔會話一個係三 kg， 一個一 kg 噶， 兩隻就六 kg。唔係我試過啦， 如果你買一啲咧可以加 weight 落去嘅咧，即係 得啊， 唔會噶啦，算啦， 可輕可重啊，即係嗰啲 係嗰啲好專業噶啦， 係啊， 嗰啲唔係專業啫嘛。 唔係，通常我覺得咧，佢應該係咁嘅，佢唔知自己可以有個恆心有幾長時間噶嘛，所以其實通常都會係咁樣，我 因為抌都冇咁嘥力啊嘛， 梗唔係抌冇咁覺得嘥咁多錢啊， 冇錯。 系咪？嗰啲咪好貴噶嘛，即係一條包，跟住再加啲餅落去 噶 嘛。 嗰啲好貴， 嗰啲好貴。 我買完唔係好貴嘅，幾百蚊嘅咋。 我求 佢連幾百蚊都唔使咯， 幾日 280， 咪咯，唔使咯。 係咪膠嘅？包曬膠嗰啲嘛？我知呢啲，我知。 而家係 佢就俾啦。 通常俾女士我嚟 keep fit 嗰啲手臂嘅咋，係啊， 係啊，其實係噶。 俾女士 keep fit 啲手臂。如果你覺得唔夠嘅話咧，你咪一次過你攞兩個咯。明白一个是三 kg 嘛，咁即系其实大约系六磅啦。咁如果你系惊嘅话，你咪将两个攞埋一齐啊。即系其实你两， 其实你低估得自己好紧要，三 kg 真系太少啦。 诶，唔系嘅，如果你开头嘅时候嘅话咧，我宁愿佢能够做到，好过佢就一嚟又已经做唔到咧，佢就会放弃。 咁你今朝有冇举啊？ 诶，冇。 几时举啊？你买咗几耐啊？你买咗几耐啊？ 寻日。 咁快就唔举啦。明白。 咁你谂住几时举啊？ 今晚。 今晚会唔会举啊？ 会 举几多组啊？每组 举头每 明月低头， 狮头猪腩肉。 我谂住玩十分钟， OK， 即系十分钟一拍， 好啦，你继续同我哋讲啦。嗱，咁啊，罗马尼亚咧，嗱，首先头先讲啦，即系运动都有推动力嘅， 系啊。 有时咧，我一懒开一两日咧，就真系会懒。咁我 keep 住自己每日黄昏咧都跑下啦，即系举下嗰啲 weight 啦，即系加重嗰啲啦。咁跟住咧就罗马尼亚咧，佢就有一个叫做 festival，sport festival， 即系运动嘉年华会。咁里边咧，其中一个嘅节目咧就摆咗一座机喺度，好似机械人咁嘅。咁呢个人咧就喺度对住佢做深蹲咧，佢会 detect 到嘅，即系你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咁你做20下咧，佢就为咗巴士飞俾你咧，即系话哦。得啦，做可以俾你坐一程，系啦，免费巴士啦，咁样 OK 喎， 都几好啊，几开心， 好多人去做嘅， 冇错啊， 系啦，都唔错啊。 其实呢一类型咧，就令到可以全民运动嘅方法咧，我谂系好早之前啊，我讲紧应该系几年前啊，我都有见到啦。但我系地方喺边度，我唔记得，好似巴塞隆拿定系嗰啲咧，即系见到啲女仔系会比较大份啲啊，咁嗰啲地方，好似类似都系好似喺地铁站或者系巴士站嗰度，咁又系咁嘅。 有部呢机， 类似嘅就系好似我哋影相咧，以前我哋咪要入啲紧落去，跟住影相，佢就有一个咁样嘅嘢嘅，冇咁肉酸，明唔明啊？你入咗去，你拉埋 条链 喺里边嗰度，你自己搞啦。搞完一轮之后嘅话，跟住好似送支水俾你啊， 都 咁样噶，咁跌支水落嚟啊，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啊，好开心啊！你又做咗运动啊，又出咗身汗啊，又可以补充水， 几好啊！ 如果真系唔成功咧， 唔成功咪唔俾咯。 其实冇话成，哦，即系你 要你俾钱咯， 做唔到咁多下咪你先 做到嘅，深蹲一定做。 咪摊长嚟做咯，你一个钟头做一下咯， 咁 到今日食晚。 你哋话喂收工啦， 走出嚟嘅时候出边排长龙。 今日食晚饭先行得出嚟， 一头汗真系得， 系咪啊？走啦，李阿叔。 系有啲奖励嘅， 系啊，要有啲奖励好啲。 你咪自己谂啲奖励咯，嗱，譬如今晚你举到20下或者15分钟，咁你奖自己今日食鸡髀咁得唔得？ 食鸡髀。 我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嘅，即系其实有时就会食完嘢之后，又觉得哇，今日食啲嘢比较油腻，听日咧我要做翻多少少运动啦。又或者其实佢哋有时有一样嘢就会觉得我做。运动其实是为了吃嘢咯，系啊，你将嗰样嘢 奖励下自己， 系啦，倒一倒转， 但 系 奖励 嗰心态嘅问题， 奖励嗰啲嘢食通常都好邪恶噶， 咁你自己决定， 咁你咪做完之后，你至少有食有入有出嘛。 你唔會嘅就係你入嘅多過你出啊嘛，你入嘅就多過你支出咁， 即係咪平衡翻？係啦，即係唔會話不停有啲 fat 跌落去。 明白， 係啦。 好，我今晚買兩杯雪糕先。嗯、 都得，你食完之後嘅話，跟住你咪舉咯。 你琴日買嗰個啞鈴，其實最發點係咩？你行過嘅啫，唔係有心買。 我專登買嘅，專登買嘅、嗯，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去到一個必須要有運動嘅階段啦。 但哑铃对于你的肚腩冇乜帮助嘅啫， 有 嗰哑铃同肚腩 系啊， 嗱又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话讲紧话做运动，你未必系要局部嘅。曾经我都有同啲 instructor 有讲过，佢、嗯、就话其实咧，有啲时候你哋成日都会讲话啊，我要做 sit up 系因为我要减个肚腩、 嗯。 其实你最好嗰个谂法嘅就系、 是、平均地 减，要平均地减、 嗯， 就唔好净系做死一个地方嘅话，其实基本上你有时你冇见过有啲大只仔都好恐怖噶。就係、是、即係淨係做死個、嗯、 下身可能好瘦 㗎嘛，係個下身就好似香雞，係啦，好似篤魚蛋咁、 啊，上身姿態龍。下身新馬仔， 唔應該係咁嘅。其實佢話，如果你減肥嘅話，其實基本係整體嘅。但係我係會贊成你會做一啲叫負重嘅運動。負重嘅運動咧，就係、 是、 你上一年紀之後嘅話，你希望嗰啲骨質會比較再好啲咧，你係需要要擲下佢嘅。 冇錯， 即係要有啲負重嘅運動，例如你話舉下啞鈴啊嗰啲咁樣，其實係好事嚟嘅。 啊，如果 因為你要肌肉。 我成功咗咧，三个月后咧， 你唔知成功咩叫成功， 咩有奖励俾我？ 咩叫成功？ 关我哋咩事啫？你自己为自己 咩叫成功？你要定一个， 例如 你要达到个目标噶。 系啊，我就 set 个目标啦。 咩目标？ 34寸腰，好嘛？三个月， 34寸系成功嘅啦。 系啊。 好啊，如果你34寸腰嘅话，我奖你食一杯雪糕。我买一个。家庭装嘅三色雪糕俾你， 唔要啊！ 如果你 要啊， 我有第二个目标。如果你去到30寸，我请你食一个礼拜嘅就香鸡，好冇？ 就香鸡 唔可以讲噶嘛？ 哦， 总之佢就系、是、啦， 30寸 啲咯，30寸啊，得唔得？ 得啦， 俾心机啦。 我睇你，你个人真系就香鸡啊！你 系啊，冇所谓啦，你横掂都系个 quitter 嚟噶啦。 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7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 心动就像黑夜一样都爱你。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 网上情，爱情就像赌博。有人话一生人起码有一次会为咗某一个人忘记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喺我最美嘅年华里边遇上过你。有阵时我一个人嘅感觉就好似赌博，压上嘅系自己嘅时间、精力，仲有一颗真心。到最后，有啲人会赢得盆满钵满，有啲人会输得分文不正。其实唔好话你不求回报咯，真相就系、是、上得赌台嘅人，边会有一个人想空住个袋走？不过喺嗰啲唔中意你嘅人眼里边，你做所有嘢都系白费。讲到底，人人都系咁噶啦。只有对自己真正喜欢嘅人，先会特别上心。如果你真系喜欢一个人，你会不由自主留意下对方喺边度，做紧乜嘢，肥咗定瘦咗。你会想知道对方有冇啲嘢好烦啊，使唔使你帮手啊咁。而最关键嘅，佢一定会谂紧点可以同你靠近一点。相反，如果佢所有嘅表露都冇，咁呢个人真系。想佢都已经嘥时间。喺爱情里面有好多嘅分工，有人负责追，有人负责躲。你可能有好多嘢想话俾佢听，但系无论你讲啲乜嘢，佢都系哦，嗯，系啊，咁样回复你嘅话，你以为哦，佢嘅性格系咁，唔中意讲嘢啫。直到有一日，你发现佢同另一个人讲嘢嘅时候，哇，好多嘢讲，咁你就知道喜欢。同唔喜欢一个人嘅分别，其实个个都知道噶啦。熄灯玩手机会伤害眼睛，但系好多人瞓觉之前都忍唔住玩一阵。明明知道有啲食物对身体唔好，见到嘅时候都会忍唔住想食。明知道挨夜会伤身体，但系夜晚始终都系唔想瞓。同样道理，明知道嗰个人唔爱你噶啦，但心里边仲系抱住一线嘅希望。可能对方会话、我单身习惯咗啦，暂时唔想谈恋爱、我想专心事业，暂时唔想拍拖等等。其实以上所讲嘅种种都只系唔想同你谈恋爱啫。当佢遇到喜欢嘅人嘅话，一切嘅问题都唔再系问题。所以如果佢唔鍾意你嘅话，所有努力最后都系徒然。其实你所有嘅暗示佢都明白，你嗰啲潜台词佢全部听得懂，你费尽心思去付出佢都知道睇得到。点解无动于衷？因为一个原因，佢唔喜欢你，就系咁简单。

八廿二儿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二台四十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战嘅意义将为完成改善北南关系、打开今后辉煌前途而需要先决嘅重大课题作出积极努力。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97点，跌477点，总成交金额551亿8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冇起跌，阿里巴巴140元跌2.2，盈富基金24.72跌5毫，美团239.2跌7.4，药明生物118.6跌7.9，友邦保险87.15系跌2.75，中国平安51.1跌2.15，小米集团20.55跌8毫，港交所477.2。跌2.6，恒生中国企业86.7跌2.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44，瑞士法郎8.365，澳元5.654，加元6.164，新西兰元5.401，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7.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7点，跌273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9.03美元，卖出175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朗平路朗平村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独立摇滚乐团 Andy is Typing。今晚7:1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你呢排做咩冇晒心机咁嘅？烦紧咩啊？ 成日话万事起头难，我以为做生意系创业刚开始嘅时候辛苦啫，原来要去推广、开拓客源都唔容易噶。 梗系啦，创业初期要开拓客源，最直接了当嘅途径莫过于参加展览会，接触嚟自世界各地嘅买家。 为咗帮助创业者参展，香港贸发局为中小企提供参展优惠，例如参加香港嘅国际贸易展览会，可优先租用小型展位，或者参与贸发网小批量采购专区，在人流畅旺的位置陈列产品。 除了展览会，贸发局还可以怎帮到中小企去找新的商机啊？会不会帮到我们搞点网上宣传的？网络世界潜藏巨大的商机，如果透过贸发局的贸发网采购推广服务，你可以接触多些买家咯。 是有机会接触到全球超过200万名信誉买家。仲有贸发局会举办市场研讨会、国际贸易快线以及亚洲电子商贸峰会，提供最新的市场资讯，包括市场趋势、税务、报关实务、商标注册等等，为新企业进一步开辟新市场作好准备啊！ 听你哋咁样讲，我与其喺度烦，不如上贸发局嘅网页揾多啲相关资讯仲好啦。 梗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 O。 二台话你知，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11点搭二嘅，咁喺 Radio 2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呢，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行走江湖第一篇，小张张十大金曲几乎出丑技，下集冇错啦。上集大家仲记得？ 记得。 小弟 升降台 喺升降台嗰度几乎上唔到去，后尾上到一半就爬爬声咁样，好似精子爬出嚟咁样爬出嚟啦。因为我已经好惊咧，自己会咩镬吓？因为做司仪咧，嗱一阵间第二篇咧，我哋下一讲咧，到马老师都讲，十大金刚队做嘢嘅人嚟讲，其实咧好多嘢咧好大压力嘅， 好大压力，我对住你 不容有失，系咪？一次就可以从此咧就挂上 消失江湖， 消失江湖啦。好啦，下一讲小张张点解几乎出丑咧？上一次仲可以赖嗰个哥哥拍嗰个掣拍得唔好，或者嗰个掣疏疏地升唔到个上去， 等佢拍开噶呢啲掣。 今次唉，完全冇嘢得赖。嗱咁啊讲啦，小张张咧，如果大家即系见过我真人都知道咧，我系五尺多两寸嘅啫。 嗯， 咁所以 有冇啊？ 喂， 呢个系四尺走两寸， 五十步笑一百步喎。你呢个咁长， 我咪就系我先可以笑你 啊。李丽如都好啲， 系 女仔啊嘛， 可以做高踭鞋， 可以做高踭鞋，同埋女仔啊嘛，都系咁讲， 猪粒啲 都细粒噶，人哋细粒叫娇小可嘅人啊嘛，我哋啲细粒叫猪如竹啊嘛，系咪？ 好咧，我虾比人， 我一做十大金曲咧，我最大压力系咩咧？企埋嚟嗰个系梁咏琪啊，王菲啊， 哇哇，冇话。 玩啦、 啊。我另转，我另转个头过去，仲要向上望佢。 你咪揿 lift 咯，你个 OK， 我上个二楼先叮当咁人咯、 啊。你哋唔知道做司仪咧，一企埋去，如果隔篱嗰个咁样高，你一撅咧， 冇气势啊！ 你觉得自己完全系跌咗落去， 是真系冇气势噶。所以有时候我哋为咗个气势咧，我都试过噶，就系着五寸嘅高踭鞋。 系 你明咯，嗬？ 梗系明啦， 企翻高啲咧， 差唔多。 讲嘢都大声啲。 咪台前下边垫个箱啊嘛，我哋以前 都要噶，真噶。 垫个箱， 但系我觉得当年咧，我唔系咁嘅，我系有一对咧叫登台鞋，即系做 show 鞋， 假踭。 嗰啲唔系踭啊。是一浸嘢，即系净系好似踩住两个砧板咁啊！你知唔知乜嘢？即系好似踩住两个小平台咁样。 哦，加油！ 再做长呢条裤。 以前咧，温拿年度兴嘅叫做松糕鞋啊嘛。如果大家知道我咩，即系成旧嘅，好似啲古代嗰啲人嗰啲咁。 而家都有，而家啲女仔都成日着。 咁当年我男仔嘛。 唔係唔係，我知道，但其實你講緊而家呢一種啊，就叫做就厚踭， 厚踭 係咪叫厚踭鞋？ 佢都唔淨係踭嘅，平嘅，即係成舊咁樣。好啦，咁我就一到登台或者做十大金箍咧。就會炒翻出嚟，平時咧就掂都唔掂，因為出嚟做 好辛苦， 又重又唔舒服， 唔舒服 嘅嘢噶，下面成成冧嘢。 因為其實佢係冇重心嘅。佢反而系咁嘅，仲要冇重心，系好容易。 啊，你识佢一定着过，冇重心。 我当然有着过啦。 佢唔同高踭鞋，系啦，佢冇重心嘅。你好似踩住两个平台咁咯。好啦，嗰一年我就着住呢一对喺个柜度撑翻出嚟嘅旧嘅松糕， 行翻靓 做啦。冇人睇到你靓唔靓，其实因为你条裤都冚冚，遮咗少少嘅，同埋影你上边嘅啫嘛。好啦，做咗几 part 之后，我落嚟嘅时候，咦，有啲唔妥。点解好似踩到香口胶咁嘅？你知唔知点样踩到香口胶？ 黐住， 唉，行嘅时候要黐一黐，行一行黐，黐一黐 啦呢对鞋。 咁我就咦踩到香口胶， 系啊甩底。 于是咧我一睇，咦唔系甩，唔系香口胶，系甩底， 好彩甩底啊！ 仲要甩咗一浸啫， 好惊。 好啦，于是两对鞋咪有少少分别咯，一只有五浸，一只系四浸， 留翻只争喺度。 唔紧要， 好笑， 冇人会知道嘅， 喺个台咯，咦？边个？ 系边个留低咗个争？ 喂，梁继章，你个鞋争啊！ 冇人会知嘅。 长短脚。 跟住咧，我继续做，我谂住唔会有人知嘅。 系啊，最紧要定。 再行下行下，咦？好似又 再甩多个争， 再甩多一浸。 吓！ 而家变咗 系咪甩头 先 一边啊？ 头先系五对四，一边系五浸，一边系四浸，而家五对三咯。越嚟越难受。 如果你话就可能系左边甩咗嘅就系一浸嘅，咁如果你个右边甩翻一浸， 巴轮 子你又我又唔敢，我又唔敢搣嗰边啊嘛，我惊越搣 fat 冇晒 唔 死， 搣啦， 唔搣啦， 得我用我嘅身体嘅平衡，佢尽量令件事咧冇咁核突。 系啊， 点知咧嗰样嘢就好似即系。一发生咗咧，兵败如山倒嘅，即系嗰个鞋咧， 佢甩开就甩嘅， 甩开就甩 啦，使俾面嚟啊， 系啊，同你又唔熟，你一年只见我一次， 我已经喺嗰度啊，有364日啊， 我屈咗喺里边， 都喺个鞋盒里面啊，几惨啊， 系啦，咁跟住咧就甩下一浸，又甩下一浸，我开始觉得自己好似咧，真系长短觉得好紧要，我就唯有用个身体嘅平衡咯，摁起只脚咯，因为嗰边要垫起只脚， 跳芭蕾舞咁啊。 跳芭蕾舞咁样，又唔敢话俾人听， 梗系唔点讲啊！ 又做唔到任何嘢，唔通话服装阿姐， 你唔好再行嚟行去添啊！我话俾你听，行嚟行去你仲甩得快啊！ 系啊， 即系而家讲咧就好似好轻松，但系嗰阵时咧 好惊噶， 好惊， 同埋所有嘅嘢你又唔记得台词，会 系啊， 系咪？ 好影响 只鞋嗰度， 我又好惊行上台人哋会笑啊！哇，原来佢一只脚长一只脚短咁 样，系啊，尤其是做大 show 啊，你如果系周身唔聚财咧，或者其他一件衫。又好鞋又好咧， 啊、 一有事咧，我系乜嘢都做唔到嘅。我就喺度谂紧点样先至可以 失晒心。 嗯，系啦。于是我嗰年就做咗个长短脚嘅主持人啦。 但系冇人知啫， 喺边一年 唔 炒翻嚟， 我唔记得啦。但系咧， 有啲咩人啊？ 系啊。 点解你要见到自己咁高啊？ 净系记得，因为唔系啊，你睇翻好多譬如梁咏琪啊，我 exactly 记得梁咏琪同王菲啦，系真系高一截嘅， 梗系啦， 个身高， 佢包都高一截啦。 从此之后咧，我每次咧，如果要做大 show 咧，我搵只鞋出嚟搣下佢先，抛下佢，稳唔稳阵先。 诶，呢啲好邪嘅，你上到台先嚟嚟料啊！ 我都系咁话， 我觉得人生咧系要受个教训先得嘅， 冇错啊， 冇错啊吓。诶，好啦，翻嚟我哋嘅到下一讲咯，下一讲到边个咧？就系到马老 先， 好， 一阵间翻嚟就会有。 休息一下先， 嗯，冇错啦。呢位朋友喺金曲里面咧，都经常一齐有做阿司仪啦，成日攞下奖啦。我最记得佢有傻狮子啊，同一齐上台，佢叫欧瑞强， 有新歌 陪你烧着下。 谢 的片段动人入心，每一分一刻同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份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美妙难忘，勾括起往事琴弦才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场。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忙，有幸你无私爱念护航，美丽的快乐人生，有知心好友同珍惜缘分，感激一生里能笑着做人，感激一生里陪你笑着行。 陪你笑着行，欧瑞强。 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并发症之一，病情严重的可以令到患者永久失明的。 有医疗公司就研发了一套叫做糖尿眼智能筛查系统，希望可以鼓励长者定期做检查，及早发现就可以把握黄金的治疗期。 想知道这个系统怎样帮一班老友记，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灵活城市资讯站。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行走江湖第二篇，乌里玛马小强。 Let's go， Let's go。 到底佢今日讲嘅话题又系咩呢？ 承接上篇啊，梁继章先生就成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又系编导 啦， 吓、又系做司仪。 嗯， 咁响我哋呢啲小编剧仔嚟讲咧。能够做到十大中文金曲咧，系已经即系登上顶峰噶啦。 嗯， 我知道志源嗰阵时已经喺一台啊、二台做好多节目，唯独是未做过十大中文金曲。 连我嘅老友兼竞争对手细龟都做咗， 因为细龟咧其实系编剧出身嘅， 系啊，我同佢系啦，班噶嘛， 我识佢嘅时候我就嘴佢噶啦，一嚟就 啊系咩？ 系啊， 但系佢嗰 阵时 好似系就呢个笑声救地球，系咪啊？写下幕后，跟住又做埋台前俾啲主持人打下个头， 都系咁 讲，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嗰阵时咧就点解即系题外话，点解佢哋会揾我同阿细龟入 get show 咧？就系因为我哋两个够岩。惨啊！我又高，成个面长，一个又细粒，好似个僆仔咁样样。咁啊，话说我终于响十一月底，有个人就问我：，喂，有冇时间啊？我话咩事？有，一定有，因为港台嘅高层问我嘛。十大中文金曲一月底做啦，因为最迟做嘅，问我你有冇时间做？有。咁系边个咧？哦，梁继章，哇正！ 佢点解专登提我名啊？ 所以你系做、哦、你系做编导嘛？佢叫我诶搵、 哦 okay 你凑佢 系啦， 系咪咁嘅意思啊？ 梁继章、啊，即系嗰阵时已经系港台算最 著名嘅红 DJ 啊！咁同埋咧，因为 我叫佢咁讲嘅，你咁讲人哋会笑啊，知唔知？ 唔系， 系 我哋讲嘅，我哋讲嘅 系呢个事实嚟嘅。 你觉得你自己红系一件事系啊，但系我哋真系觉得你好红 系啊 ，perception 啦，因为之前已经同曾志华做过嘢啦，唯独是系啊 梁继章。 未做过嘢，哇，好紧张。佢话佢会揾我噶啦，即系揾我。有冇手提电话？冇，点算咧？我俾咗个 call 机嗰个中间人啦。咁、我就于是开始做功课啦。喂，梁继章到底系点嘅人嚟嘅咧？周围问下。 点解你要做功课嘅？ 因为喂呢、這个人，我觉得我必须要 佢都踩屎。 系啊，真 系 啊， 又啱噶， 真系啊，喂。同埋，因為 佢有啲咩喜好係嘛？有啲乜嘢地方唔踩得？係 啊， 你真係 要 小心啲啊！ 你講到我好似好難相處咁。 唔係，係每一個每一個阿哥阿姐，你都係要小心嘅。 我哋心存敬畏之心。 冇錯， 不過唔係，我都知嘅。我都知，因為咧，我喺揾阿魏震做呢個三個節目，你心之前我都做少少 research， 唔係 咯， 我都聽聞阿魏震好難搞嘅， 唔係每一個阿哥阿姐 係啊，都有啲 僆仔去湊嘅時候，都一定同佢講嘅就係佢有啲難搞 㗎，所以我 但係你做落咧，你又發覺其實佢唔係嘅， 冇錯， 你有冇發覺啊？ 啱， 所以我有冇講過？我打俾魏震，佢我講。我冇人嚟讲得咁难搞嘅咁样， 即系同你嘅 佢都知啊嘛。 其实佢所谓嘅难搞，佢自己梗系唔觉啦，系即系嗰个俾佢 junior 嘅人觉啊嘛。咁我真系做功课啦，哇！呢个系个咩人啊？因为我有听佢 做 节 目， 咁我觉得啊，都几得意啊，几好笑啊，应该。 我咪做紧风 show 啊， 嗰时做紧咩节目啊？三个节目 定系中文歌集啊？我有一排做中文歌集。星期六日同阿李丽要做清晨快活人咁样嘅。 清晨快活人我真系冇听过。 九几年咧？记唔记得九几年？ 你当九四五六啦，九四九五嗰啲。 九四九 五 系啊， 咁 啊 封 show 啦 喎，已经 已经封 show 啦。我知道呢个系好巴闭嘅一个人。 名 DJ 啦， 系啊，即系要好惊噶。 Handle with care， 当系鸡蛋，当系鸡蛋， 玻璃 系啊， 玻璃人 系嗱，我为咗隆重其。因为之前咧，我做港台啲嘢咧，已经俾人闹过，我啲字太核突。 你直头系啦， 会 核 突到咧，有个高层专登帮我抄，我就好，即系又系心存愧疚。我专登揾一个女仔嚟帮我手啦，嗰次都飘飘然嘅。你谂下，哇！ 即系港台揾一个女仔帮你手， 抄我自己揾， 你自己揾。 我自己再玩一个 揾佢嚟做乜嘢啊？ 抄剧本咯， 啊， 因为佢啲字，佢啲字系冇正常人都睇唔到噶嘛， 睇唔到，冇人睇到，冇啊，未兴啊，未兴啊。咁因为有啲虚荣心啦，我终于带个女仔入嚟啦，好似好劲。 我觉得你哋啲男人都好中意咁样。借啲耳，跟住就有一個幫手係女仔啦， 可能女助手。 我成日都發現咗呢個情況噶，好多都係咁嘅，身邊總係有個妹妹仔啊，有個女仔啊， 嗱，其實 靚靚咁樣跟住嘅喎。 其實咧，我點解會咁做咧？同埋即係周遭咁多人都係咁咧，就俾翻啲信心自己啊，因為我對住 有個人俾你鬧 ，Michael， 有個人俾你洗。 實在壓力好大，我等嚟等去，佢一 月尾。咁你揾個女仔發泄啊？ 我冇。 你先係有事，你字乜寫成？唔係啊，你字乜寫成咁樣啊？你話呢段嘢，我明明就有逗號，你變咗句號。 一層下一層。 嗱，我肯定。 我覺得係咁。 我會一樣真係嗱，我講你寫啦。我讲你写一定有， 你口述啊嘛， 系一定有嘅。 咁多钱请佢翻嚟，你都系使到佢尽。 但系嗱，我记得嗰次大约好似系8000蚊咁啦。 哇，好多钱， 即系做呢个 project 系啦， 净系除咗做呢样嘢， 冲咖啡 会唔会包括埋 佢 就帮你落干洗啊？我都有 买早餐啊，咁样 我都有听过， 唔知唔知 系啊，帮你买嘢啊嗰啲。 终于有一日，诶个 call 机响，嘟嘟嘟嘟二三三嗰啲，诶港台即刻打电话去，佢好 cool 嘅，佢嗰时电话，系我能够将。诶，听日诶下昼有冇时间上嚟倾下感觉？有，诶、欸，咁啊首先啦，咁啊第二日我未上过去佢个位，第一次接触， 佢打俾你， 我于是早啲上去。啊、 你见到佢嘅时候，你觉得点样啊？诶、欸， 我见到成个 office 点解冇人嘅咧？佢喺边咧？ 咁衰啊你！ 请问佢坐左边张台，你喺最乱嗰张， 所有 file 后边 呢个系真嘅。 嗰箭虫， 全部都系 CD 嚟嘅， 系冇错。 战战兢兢走埋去， 系冇一个地方系平噶嘛。 自己走去， 你知唔知我知？因为我帮你执过，跟住有人传出嚟，系我帮佢执过佢嗰张台之后，跟住有人传出话我爱上佢。 呢啲系谬误咧， 系啊， 系啦， 我收呢啲咁嘅说话，哇！ 点解唔见嘅咧？你终于行埋，终于见到佢坐喺个位嗰度啦，但系个台面系。全部堆 過佢噶嘛啲嘢， 幾林 file 同埋 CD， 係啦係啦係啦，遮住咗。 我啊梁生，我係乜乜乜乜，佢好 cool 嘅，都係咁嘅。佢話得啦，你佢又問我兩樣嘢，有冇 call 手提電話？我冇，跟住佢冇，算啦，有 call 機殼，有冇 fax 機？冇喎，佢話 fax 機好緊要 嘅，都冇噶，你做編劇。 係啊，佢話你即刻買 fax 機，今日傾到呢度啦，嚇完咗啦。 专登上嚟就系同你问下你究竟 系啊，即系知我见下我样 啊， 系真系见下我样啊，即系知有边个人啊，咁佢话迟啲再 call 你啦，哦。 哦，我明啦，佢可能一见到你个样都知你靠唔住， 想转调，转调，搵个第二个谂， 唔好嘥时间啊嘛，系咪？ 唉，总之咧，第一次经验都系好玩嘅。 哦 ，OK， 好多谢。 咁你嗰阵时做节目，你咪觉得好开心啊？ 好开心，超开心。 俾心机啦， 收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政府宣布，由于昨晚采样的核酸检测中发现一个可疑阳性样本，目前卫生局正是进行复检，以确定是阳性个案抑或是因环境污染样本所致。经珠澳联防联控机制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原定今日中午放宽以接种疫苗人士经澳门入境珠海时免隔离14日的措施要暂缓执行。澳门当局话，预料今日稍后就可以有化验结果，最终检测结果确定之后，将会尽快宣布最新安排。呼吁原本准备喺中午经澳门到珠海嘅人士，暂缓前往离境口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学玲话，第二期消费券发放至今，当局未接获涉及系统问题或者未能够领取的投诉。黄学玲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早前接获大约19,000份重新登记第一期消费券的申请，当中大约17,000人属于合资格申请，并在10月1日起可以领取第一期的消费券，大约1,300人属于重复登记，剩下几百个申请不成功，原因包括不符合申请资格，或者申请人提供的身份证或者支付工具资料无法核实。黄鹤龄又话，消委会至今转介大约30宗涉及消费券的投诉，已经交由相关支付工具营办商跟进，暂时只有一宗投诉确定违规，营办商已经取消有关商户的电子支付工具账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有关绿色经济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正是筹备在本财政年度发行绿色零售债券，将低碳经济理念扩展至社区不同层面。陈茂波说，今年预算案提出继续发行绿色债券，在未来5年因应市场情况再发行大约1755亿元等值的绿色债券，以扩大发行的币种， 項目的種類和發行的渠道，例如推出人民幣債券。他又說深圳市政府今個月將會在香港發行不超過50億元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並將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當中包括綠色債券。他說是首次有內地市政府在香港發行債券，有助綠色可持續金融的發展。美国有药厂研究出新冠口服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目前未见详细资料，试验人数只是几百人，需要审慎了解内容。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只是见药厂的官方声明，亦都未经同行审批，距离属灵丹尿药仍然有大距离。他又说，已经有大量数据显示接种疫苗有效减低超过九成重症和死亡风险。另外，对于特区政府和内地的专家对接会议，内地专家提出多项加强防疫要求，例如康复者出院之后要在指定地方住14日才可以回家等。何柏良说，内地的做法很严谨，如果香港希望和内地恢复通关，本港某程度上是没有选择。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7点，跌550点，总成交金额618.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蚊，跌1.4；阿里巴巴139蚊，跌3.2；盈富基金24.66，跌5.6；美团238蚊，跌8.6；药明生物116.7，跌9.8；友邦保险87.35，跌2.6；中国平安51.15，跌2.1；小米集团20.5毫半，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2.26；港交所475.6，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11.07，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4，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3点，跌308点。港金现价报16,3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57.69美元，卖出1,75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皇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乐古道。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行出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 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星期一嘅心理测验时间，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嘅心理测验有少少嘅唔同嘅， 冇错啦，除咗有好心理婆婆之外嘅话，仲有好心地哥哥同埋好心近视叔叔，我已经帮你哋谂好咗你哋嘅化名噶啦， 好劲啊，人才仔仔啊， 你估下你自己系好心地哥哥定系好心？ 近视 近视叔叔，梗系你啦，系咪？ 好，咁即系话我哋每个人咧都会带出一啲嘅心理测验俾另外两个答嘅。 因为我觉得好唔开心，即系每一个礼拜净系得我好心理婆婆喺度问，系咁讲，系咁讲。仲有就我冇得玩啊嘛， 系冇错， 明白明白。 冇得玩咩？ 系啊，玩嘢最开心， 最紧要好玩啊嘛， 冇错。 所以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希望可以咧有三个唔同嘅心理测验，系啦，分别我由唔同嘅人咧可以带翻。 其实咧唔单止啊，除咗今日星期一嘅心理测验会系用呢一个方法去少少变动啦， 冇 错。星期五嘅你又知唔知都系个波？咁啊，平时除咗梁博士之外咧，咁啊迟啲会有李博士啦， 同埋有马博士， 马博士啦， 我系假博士， 系啦， 马假博士。 星期五就大家同样都系，我又问啲，你哋又问啲， 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唔使做咩？ 长知识， 见我望住边个嘛？ 我见到。 所以咧，留意住我哋新嘅环节陆续出 炉。我 你哋嘅呢个眼镜配得几好，系啦，好。所以咧，希望我哋大家可以分工合作 吓， 冇错， 大家都可以带啲唔同嘅嘢翻嚟。生果盘啊，都有唔同嘅生果，你先觉得好食啦， 系咪？ 系啊， 食死一样嘅话，好闷， 好闷 嘅， 两个颜色我都唔中意啊。 好啦，心理测验 咩生果啊？ 你中意生果啊？ 系啦， 提子， 系我都系喎。 提子 啊， 好嘢， 好 食啊， 就冇坏嗰只。 提子我麻麻， 冇核啊嘢！ 你中意食咩 我中意食啊！我呢排想食橙喎， 橙 系 啊，系啊，一排一排噶，我发觉系 啊， 一排我好中意西瓜，但系呢排少咗食啦， 橙麻烦就黐牙嗰啲， 我都觉得 我好憎啊，又要撩，又要 各色其色啦。 咁啊，因为你啲牙罅疏，唔关啲橙事嘅，系咪？ 唔系橙嘅罪， 系啦，唔系 掹好，攞啲红毛嚟掹住啲， 掹好你嗰啲牙罅。好嗱，嗱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心理测验咧，我心理好，我心理婆婆咧，简直系比较长嘅。咁其实要好多谢嘅咧，就系呢个好心近视叔叔咧，佢就话其实呢一个我觉得佢几啱你玩嘅。咁但我就觉得咧，你会比较咧好啲去控制嗰个嗰个情绪， 气氛 系啊。 咁就个气氛又会比较好啲。咁所以咧就我帮你问啦噃吓。嗱，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嘅，就系其实咧咩啊？ 冇开心， 开心系咩？ 系开心， 唔好嘥咗你嗰啲功课 大爱大爱， 同埋佢就系你。做过嘅嘢嘅话，我系会讲翻出嚟俾人知嘅。 你揾嘅，但系你有冇睇答案噶？ 佢有啊。 即系你知 唔 知 道？我有啊，系咪？ 唔会记得噶啦， 系啊，唔会记得噶啦，因为比较复杂。 系啊， 冇错。而且选项方面嘅话，亦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咁多，平时有四个啫嘛，系啦。嗱，听住啦噃，嗱，大家我哋幻想咧，去到一个船上边，船上边而家有一个老人家，一个孕妇，同埋有一个婴儿，同埋咧有一箱咧五袋都洗唔晒嘅金银珠宝，但系咧。哎呀，好唔好彩啊！呢个船突然间发生故障，船上面只能够留低两样嘢。请问你会选择乜嘢同乜嘢咧？两样嘢。 哦，得知道。 即系老人家， 重复一次，老人家 BB 孕妇同埋一个金银珠宝，一箱金银珠宝， 十世使唔晒。 而家咧系五世啫，你太多。 咦，咁即系起码有一个人要抌落海，或者两个人抌落海噶咯。 唔好谂佢抌落海，系留低。 哦， 系啦，嗱个心态唔同噶、啊。 收息得好。 系啦，留低抌落去，同埋你如果你咁样谂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好残忍噶啦，你就会想留低嗰个孕妇，其实可能你想抌佢落海噶，即、系我咁讲啊吓。好啦，而家你谂啦噃，两样嘢留低。咁如果系嘅，你会点选择呢？ 我揀咗啦， 我揀咗婴儿同金银珠宝。 我一样， 你唔好跟我 留低啊！ 咁啊，孕妇都花钱，唔系你主持你嘅恶噶啦，我唯有听你讲。 多谢你 留低，意思系留低个船， 留低喺个船度。 我揀孕妇同 你唔好谂其他嗰啲，系啦，即系留低两样嘢。 唔好咁残忍啊！ 另外嗰啲人就要会坐船走定系点 啊？ 唔需要，系啦，就系你唔可以谂得太多。你谂得太多嘅话你就唔符合我，哇，唔符合我哋心理测验。 佢会唔会退出咧？ 我唔玩，因为我惊道德上边 系啊， 净 系人听啊。喂，你做咩今日唔要乜乜？ 嗱，我纯粹心理测验嘅咋吓， 并无不惊， 系啊，并无不惊啊吓，并无话因为喺道德上边你嘅选择吓、 留低喺船。 点解咁难拣啊？我一嚟就拣到啦，系啊。 我第一个谂法就系抌一啲嘢落海， 唔好 抌， 我 就谂 唔 到落去，跟住谂唔到落去。 咁使唔使俾首歌嘅时间你自己？ 都可以。 唔使 啊！你因为你令我谂起咧，最近嗰个鱿鱼游戏啊，好残忍， 冇咁复杂啦，玩嘅， 所以谂起呢个歌手严明熙嘅歌，话佢好似样啊。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也有次讨圈套，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额头，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 嚴希嘅呢一首嚇《真話的清高》，我哋翻嚟咧就係三李測驗好心李婆婆， 李婆婆 揀咗啦，揀咗， 你揀得未？ 揀咗啦，老人家，老人家同珠寶， 哦，留低自己同埋啲錢， 啊錢即係個個都會揀 嘅，係啊，嗱其實佢有啲選項咧係冇㗎，係 啊， 即係譬如可能係 A 係啊，你留低老人同孕婦，而 B 就係留低老人同嬰兒，而 C 就係留低老人同埋金銀珠寶。而 D 就是留低孕妇同埋婴儿、 嗯、 ，E 留下孕妇同金银珠宝 ，F 咧就系、是、留下婴儿同金银珠宝啦。咁我哋分别咧三个都拣咗。 啊，李婆婆，我想问下呢个测咩啊？ 唔讲俾你听。 唔系因为 你估到噶会。 叮咗一下，就系、是、我觉得咧留低啫。譬如话个箱钱我掉咗落海，嗯、我可以。两日后我可以 唔使唔好啊！又话心理测验，你千祈唔好谂得复杂，系、 okay, 第一下谂 得复杂就答唔到噶啦。 冇错，冇似你咁样咯，系咯，又要人哋出嚟唱首歌先，到最尾你咪又拣到。好啦，嗱，咁你嘅组合咧就系自由组合嘅，咁啊头先又俾咗有唔同嘅选项大家啦，咁啊一定拣咗噶啦。咁、嗯、而咧就 Michael 系拣咗嘅就系留低老人同埋金银珠宝，咁、嗯、而咧阿小强就系留低孕妇同金银珠宝。拣 孕妇同钱。 系啊，我揾支枪指住你。跟住仲有就系留低婴儿同金银珠宝就系我。我一玩呢个心理测验就谂到啦，唔知点解。 真系啊？ 系啊、嗯，其他嗰啲大人啊嘛，我觉得系啊 ，B B 同埋钱好紧要，留低啲钱俾佢等佢自己搞掂啊嘛。我就係咁諗嘅。好啦，我哋而家嚟啦噃， 好， 好，今日究竟會解啲乜嘢咧？佢就會睇睇你嘅性格本質同埋你嘅愛情觀噶，比較長噶嚇。咁、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俾少少時間。好啦，首先如果係話留低老人同埋孕婦嘅咧，性格本質嘅就係你嘅性格係灑脱同埋做事係唔願被束縛嘅，個性咧亦都好直率啦，説話咧直來直往嘅，更加係討厭咧就係做事咧就係當面説嘅一套，背後做嘅一套。嗯、你嘅抗壓力好強，好有上進心，即使遇到困難。都会勇往直前，所以你好容易在事业上面取得不错的成就、嗯、啊 吓！爱 情 观 方面好好啊，呢、這个所以我哋冇人拣咯、啊。爱情观方面，你的感情很细腻吓，而且咧好中意观察一啲细节。在感情之中，相比于咧对于恋人的甜言蜜语，你更加在乎对方的实际行动。因为你的性格咧系偏保守，所以不喜欢玩啲爱情游戏噶。 哇，圣人嚟嘅呢个简直。 冇错，另外你好要求对方一定要有上进心，因为你愿意同佢一起同甘共苦，一起成长噶、 哦。 请留意，如果咧头先我哋玩咗心理测验的人啦，如果你系拣 A 留低老人同埋孕妇咧，而你身边选择 B 嘅人就系你嘅灵魂伴侣啦。嗱，我哋有配对噶、 啊、 ，B 就系留低老人同婴儿啦。呢一种类型嘅人嘅话，我哋都冇人拣啊！热爱自由，中意冒险，喜欢新鲜同埋刺激。你有冇呢啲 friend 啊？有冇呢啲 friend 啊？我唔系、 啊， 你咪热爱自由咩？喜欢冒险咩？ 我以前啫，我而家冇啦， 佢冇冒险 啊！其实我冇冒险噶，我最中意咧美食同埋旅行。咦，又系，仲有嘅就系你热爱咧，就系开朗，你个人好开朗啦，讲义气啦，对朋友可以两胁插刀。不过你嘅防御心都好重噶，所以想要成为你真心认可嘅朋友，需要长期嘅付出同强大嘅内心。 呢个真系似你， 其实真系似我，我觉得你嘅情绪波动好大，好震啊，不易受到环境嘅影响，你都容易感情用事。不过你善良体贴有同理心，所以朋友有啲咩烦嘅心事，都会愿意同你倾诉。系咪 两胁插刀呢样嘢 都系 OK 啦， 都系 一啲啲咧，我觉得睇下咩人 啦。当然 啦，我未必会插自己，我插对方。 系我或者插一边啊，呢个只直插一边， 冇错、嗯，或者把刀短啲， 轻轻刮一下算。 另外仲有爱情观吓，喺感情当中嘅话咧，你嘅洞察能力好好，第六感亦都好强。 哇！ 越系亲近嘅人嘅话咧，嘅直觉咧就越敏感啊、嗯，所以咧另外一半对你咧好难有冇隐瞒嘅，你中意就中意，讨厌就讨厌，最好就唔好暧昧。系啦，唔好浪费我嘅时间。一方面渴望被征服，一方面又希望可以完全征服对方。 哇，好矛盾、啊！ 其实好似我， 你好 正 啊，好 wild 啊！ 你无法受不如你嘅异性啊，你嘅爱情咧要旗鼓相当嘅。 因为 大家就要 系 啦、大家系要咧。平等的好啦，咁如果咧你系真系拣呢一个嘅留低老人同埋婴儿嘅你咧，你身边选 A 就最啱啦。 即系 A 同 B， 而家你拣埋 啦，冇错，同你拣埋你嘅灵魂伴侣啊吓。好啦，到 C 啦噃，紧唔紧张啊？呢、這个就系 Michael。 我觉得越 越后越唔好。 点解啊？ 唔知啊。 佢都冇话好唔好 㗎。出晒啦正嘢。 系咪 好、我感觉啫。 你又唔系乜嘢又唔系玩 pair 牌。 系 咪坐大点 咩 冇冇 啊。 系啦。咁而 C 呢就系留低老人同埋金银珠宝啊性格嘅本质。你的情商好高，洞察力好强。日常生活之中的话，你不单止可以咧，就是容易去观察到别人的情绪变化，都不似嘅。同时 都不似我嘅。 同时咧，哎呀，今日有啲夹唔夹？同时咧，你好善解人意，懂得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说话。咁呢个都所以咧，你多数咧同好多人都相处得不错，是咩？ 我不敢出声。 你爱好和平，好讨厌吵架。大庭广众之中吵架会令到你感到好唔体面，是咪？ 都是的， 遇到争执的时候，相比于将事情做绝，你更加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解决方法。我都觉得你是。 即系唔好嘈啦，唔好嘈啦。 系啦，唔好嘈啦，唔好嘈啦，咁样啦。就总之嘅就系当冇事啦。你嘅性格咧睇嚟好似好温和，经常一副冇所谓，实际上你系有自己嘅小脾气，系咪啊？ 个小字可唔可以再放大啲？ 系有啲少少少少少加埋就好大嘅脾气啦。最讨厌嘅就系被别人干涉同埋探究你嘅私隐，系咪？ 啊，呢样系， 系咪？ 我都系噶啦，边个中意睇私隐啫？ 唔系，我哋有一个 friend 好中意将自己嘅私隐全部攞晒出嚟， 即系食咩好嘢啊嗰啲啊。 冇错啦，除此之外嘅话咧，你都好中意留喺屋企嘅噃，喜欢一个人自己一个咧待着喺屋企，咁样就会令到你感到唔知嗱，你自己睇啊，唔系我作 嘅。 如果系我作嘅，我红咗啦。咁就会让你感觉好放松同埋好舒服，系咪？ 系一个人喺屋企， 系啊， 冇错。 我觉得有啲有啲似，有啲唔似啦。爱情观，你系典型嘅颜值控制。啲女仔一定要全部好靓女，身材好正澎湃， 肯定系啦。 咁 系 选择， 我 都觉得佢系。你睇个老婆我知啦， 咪系 喺择偶嘅时候，佢咧好看重另外一半嘅外表同埋身高，系咩？日常生活当中嘅话，对于长相好嘅人嘅格外有包容心，系 绝对系。 所以佢好憎我哋两个， 冇错。 面对感情嘅时候嘅话，你有追求有主见，系典型不愿将就、宁缺莫滥嘅类型。所以咧，你多半都系单身或者系晚婚嘅。你嘅性格咧好务实啊，有付出就要有回报。谈恋爱嘅时候，如果对方只懂得索取，你绝对系唔会毫无底线咁迁就，因为你最爱嘅永远都系自己。 诶、欸，呢、這个直情系一个好靓嘅句号啊！ 我送俾你。嗱，哎呀，你身边选 F 嘅人将会系你嘅灵魂伴侣啊！我啊。 你是 F 啊？ 系啊， 不如你讲咗你个 F 先好嘛？ 唔中意啊。 哦 ，OK。 好啦，咁而 D 啦噃，D 咧就系、是、诶，冇、人拣，留下孕妇同埋婴儿嘅你吓。 人加 B。 性格嘅本诶、性格嘅本质啊吓，你嘅性格咧非常之独立自主，做事不仅有主见有想法，而且一旦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事，一定坚持到底。你嘅脾气好唔错，待人温文有礼，做事不随不疾。你内心系好讨厌别人对你咧系咁嘈之巴闭，又或者指手画脚，好容易会引起你反叛嘅一面。除此之外，你眼里容不下一粒沙，所以好讨厌别人讲大话呃你。中意轻松自由嘅生活，最讨厌别人耍心机或者系虚情假意。但你嘅眼光又唔错，品味好高。平时你会中意一啲小众嘅物件，不过你有选择困难症，呢、這个好似我、 啊， 特别系一啲小事上面话仲系犹豫不决，而大事嘅决定上面就好果断啊。咦，呢个点解样样嘢都有啲似我嘅？点搞啊？爱情方面嘅话咧，面对感情嘅你嘅好矛盾嘅，一方面好感性，另外亦都好中意浪漫热情嘅爱情啊。另外一方面嘅话又好理性啊，明白理想与残酷嘅金钱重要性啊。另外你心中爱情只系锦上添花，永远咧都系中意自由嘅，所以希望咧即使咧就系谈恋爱嘅话，对方都系留你足够嘅私人空间嘅。 喂，不如咁啦，我哋十二点咪先讲啦， 梗系要啦， 俾你唞唞气先啦。 饮啖水先啦， 因为咧剩翻嘅就系咧阿小强同埋我啦，会留下呢一个孕妇同埋金银珠宝系被逼拣嘅，咁而家就系留低婴儿同埋金银珠宝。 多谢你呢个重点。 突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跪也跪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了， 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那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谁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自见。你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 陈柏宇嘅《结》， 像那绝美诗篇。 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6%嘅。星期一嘅晏昼吓，今日下昼大致天晴。今日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天晴，本周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先听12点新闻报告啦。 工作，他说当民众在2016年和2019年投票支持改变的时候，他们希望结束依赖低工资、低技能和长期低生产率的英国经济模式，强调英国不可能回到失败的旧模式，无节制地以移民填补工作空缺。约翰逊又拒绝排除再次加税的可能性，他说疫情大流行打击英国经济，如果可以避免，他不想再次加税，但他亦都不会对公共财政不负责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为菲律宾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43点，跌531点，总成交金额655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蚊，跌2.4；阿里巴巴139.3，跌2.9；盈富基金24.68，跌5.4；美团237.2，跌9.4；药明生物116.8，跌9.7；友邦保险87.95，跌2蚊。 中国平安51.3跌1.95，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2.24，小米集团20.55跌8，港交所476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54，瑞士法郎8.369，澳元5.658，加元6.167，新西兰元5.401，欧元9.0258。每百日元兑港元7.0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400点，跌370点。港金现价报16,3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48美元，卖出1,75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角咀的雁架街近住渠务处污水泵房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个屋宇装备维修员学整屋之前，先要学到呢一样嘢， 记得人哋个名咯，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辛苦啲嘅，虽然地盘好多人，要记好多个名， 同埋啲名可能差唔多啊。 系啦，叫阿 杰， 就咁叫系啊， 强哥啊， 系啊，系啊， 强哥同阿强少已经有十个 啦。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00-5:00，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David 李伟荣的展翅故事。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1:00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婆婆今日咧就抌低咗一条问题俾大家吓，就系喺一波个船上面嘅话，究竟咧会剩低啲乜嘢啦？好啦，头先我哋讲到一半嘅，咁而家剩翻有两个啦，就系如果你拣呢个 E 嘅话咧，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好紧张咧？我发觉你好中意呢个口头禅嚟嘅，乜嘢都话 好紧张， 可唔可以讲第二啲嘢啊？ 我 有少少紧张，非常好。好啦，而家呢一个咧就系小强啦吓，留低孕妇同埋呢个金银珠宝嘅。嗱，性格本质嘅话系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嘅你，直头唔系你啦，都无谓解啦，嗬，算啦，下一个。 嗱，我代表拣咗啲嘅，拣咗 强烈要求你， 强烈要求你 继续做。 Okay。 因为有时呢啲系命运安排嘅。 好，你待人慷慨大方， 咪拣嗰啲同佢一样嗰啲都心谂，早知唔拣佢。 系啊，所以人缘唔错噃。不过咧，你有戒备嘅心理，特别系对于陌生人嘅交往吓，总系不自觉咁样咧透露淡淡嘅疏离啊。一言一行嘅话咧，都系带住客气同埋礼貌，我唔觉得你系。 我呢个系啊，如果我即系新识嗰啲人咧，我系起戆嘅。 我唔觉得你系，我就系觉得你中意有啲冷笑话。 一 世 嘅你个戆， 系一定系，如果我因为挡嘅嘢，我嚟食嘢。 一大一细， 原来我系只皇帝蟹。 你中意面子，自尊心好强，所以咧好在乎别人嘅睇法同埋评价，你系咩？你系就唔会咁啦。 唔系啊，今时今日都几好嘅。 今时今日就好一啲啦，情绪都好容易受到外间嘅影响噃，有吗？ 有， 系我都觉得你 唔系有影响，唔代表你 大家都有啦，系咪？ 一定有 喺小事上你可能会摇摆不定，但系喺大事大非上面立场好坚定。咦？点解押韵嘅？ 呢啲直情系一个伟人， 咁犀利。 哎呀，我系伟人。 佢仲有野心，有上进心，从小到大一直都希望可以，唔系咪就叫佢夹硬拣咗个 先， 所以唔系佢咯。相信自己喺努力之下嘅话，一定会有所成就。我呸！ 嗱，我呸唔系里边噶， 我 知，我即系话俾听众听。 喺感情方面，你好挑剔啊，吓，好难遇到心动嘅对象，点会咧？不过咧就系有。这个恋爱的时候就很专一，一旦爱上某人就会全心全意对他好，是吗？ 绝对不是。 你敏感多疑，而且很喜欢妒忌呷醋，所以你对另外一半的异性的话会是保持绝对的距离，同时你不喜欢人家夸耀其他的异性， 一赞你就不喜欢了， 一赞就生气了， 只能赞我， 没错，所以就会呷醋同埋会闹脾气。除此之外，你追求的就是旗鼓相当的感情，所以你喜欢一个人足够的优秀或者让你崇拜的，你就会喜欢。 你现在找到旗鼓相当的没有？ 没一样东西 跟你一样样的，是 不是？ 是不是？ 冇一样嘢系你， 直情系我嘅写照， 正能量啊嘛！ 一睇你知， 我知你系 一睇 啊，感恩 睇得出嚟，原来 睇得错， 你啲能量走晒出嚟， 系啊，你啲能量简直系射出嚟啊！ 系啊， 好啦，咁如果系拣 E 嘅话咧，就系留低英杰同埋金银珠宝，冇错，其实佢夹硬都系拣呢个嘅，我好怕佢跟我性格嘅本质啊吓吓。你孝顺顾家有责任感，你啊系 ，OK， 我 不你唔系咩？ 不是、 OK， 系啦，不仅咧懂得照顾他人，而且善于换位思考，所以你相处咧同你一齐感觉咧系好舒服噶。不过你嘅性格好好强，遇到难题嘅时候嘅话，相比于求助他人，更加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 自己搞掂， 自己搞掂，系咪 啊？ 我觉得你唔系、 我觉得你自己都唔搞掂。 喂，你依家搞到我精神分裂， 我 觉得 你唔系，你 系 呢个嘛？系咪？你系拣呢个噶嘛？正因为咁嘅特质嘅话，你好容易会成为领导嘅左右手。哦，呢个我有讲过噶，系啊，你系咪？ 但 系 左右手成 日领导 累到领导濑嘢嗰啲，系咪咧？ 都系噶，系啊。咁我就系会系咁咯。咁或者系某行业嘅佼佼者，系咪读佼佼者 啊？系啊， 冇错。另外，你嘅掌控，你嘅掌控欲咧好强嘅，行动之前会习惯做好准备，因此咧你唔中意咧被人哋打乱计划，同时亦都好讨厌唔守时同埋唔讲信用。 不 过马 小 贵 系几守时嘅， 佢守时， 守时嘅 系 准时走嗰啲啊， 冇错。 好守时， 所以好守时系 啊，梁生 唔会迟噶，唔会迟系啦， 够钟咯， 系啊，走咯， 走 咯，咁 守时 系咪？好啦，爱情观方面，因为性格好务实啦，所以讨厌甜言蜜语、夸大其词嘅人。喺感情之中，你缺乏安全感，有时候会忍唔住会试探对方。你嘅性格其实都唔系几好，经常咧会 咁， 唔系叫唔系你家， 你会用唔在乎掩饰你非常在乎。 哦，即系我唔紧要嘅，唔紧，其实系紧要， 其实系紧。是 我唔嬲，我唔嬲，其实 经常讲反话， 都唔系 嗱，呢句都系反话， 系啦，呢个就 系 反话，看似坚强嘅外表，冇错，其实系有一个孤独同埋脆弱嘅心。感情之中，你比较被动，遇到喜欢嘅人，会因为自卑或者系害怕被拒绝等，不能主动表白。 唔会， 又唔似你，又唔似佢， 唔会。 呢个唔得啊， 唔似 啊， 唔好，唔紧要，翻嚟咧，不如我啦，好嘛？ 好啊， 我到你啦， 翻嚟我啦，听住歌先啊。 你何以始终皱眉？ 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脚步盘山，我这么的好胜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个说落越翻越要争着越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驳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一首叫做《关于我的碎念》，唱嘅朋友就系林奕康嘅。好啦，十二点十八分，好听嘅歌啊！好，当我问啦，咁啊，今日嘅心理测验咧， 你系好心地哥哥， 定系好心近视哥哥？ 好心近视叔叔。 哦，就喺后边。 系啦， 系啦 ，OK， 叔叔 下。好，请听住咯噃。嗱，呢个问题就系咁样嘅。如果你只一个平常嘅上班一族，咁但系喺你生日嘅时候咧，想送俾你隔篱嗰个人咧，即系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啦吓、 ，OK， 好啦 ，better half 啦。只要咧对唔住啊，如果佢啊平常嘅上班族，应该对调翻转，佢系一个 送咩俾我啊？ 系啦， 哦，只要你开一个上班族， 系啦，只要你开口，佢就会应承噶啦。 哇，咁好！ 你会要求 你， 譬如阿 Sarah 啦，如果你会要求你男朋友送咩俾你咧？阿马小强，你会要求你嘅女朋友或者太太送咩俾你咧？哦、即系个主客身份系咁样，你会要求佢送咩俾你咧？ 真实你会送咩啊？你会叫佢， 即系佢马小玲，你讲就得噶啦。 系咪即系佢好似要求马小玲送乜嘢？我就 你出声佢就会送 噶啦。送乜嘢？ 我书我就最中意。 哦，送书俾你 啊？系啊系啊。 OK， 好四个五个答案吓、第一。要一个几乎等于佢所有积蓄嘅一个车或者珠宝，即系劲贵嘅嘢啦。 唔会 啦， 除非我有个富商男友。 咪咯， 相当佢半个月到一个月嘅薪水嘅名牌包包或者系名牌用品啦。如果男仔就吓 ，C 一啲佢唔会为价格皱眉头嘅，因为咧系啲好实用嘅家电，例如话买个烫斗咁样吓。仲有两个答案，即系有 E 嘛，一个直落嘅。所以咧就系唔会皱眉头嘅，即系总之唔伤身啦， 实际啲啦， 系啦，啲尽量拣一个平嘅，或者唔使啦，请我食餐饭就算。最后一个就系唔使送嘢噶啦，你讲声爱我猪啖就得噶啦，我咩都唔要，系咪？ 我唔会拣依， 因为已经好耐啦，识咗乜都送过啦， 我拣 dog。 食飯， 食飯， 係啊，因為食飯始終都係一種表示一種態度嚟嘅、嗯。 好啦，呢、這、一個咧就係測試你嘅愛情疑心病嘅 疑心病啊， 係啦。如果選擇 你咧，你揀咩 啊？係啊，你揀。 我諗我會係 C 咯。日常用品 咯，系啦、嗯，其实 C D E 我 都会啊 ，A B 都唔会噶 啦， 系 啊，睇下对方系边个咯。如果对方真系好有钱嘅，我会啊， 我都会， 系咯，我劫富济贫啊， 一张卡咁嗬，一张 credit 卡， 你同我一样喎， 劫富济 贫 啦， 系啊， 自己系贫啊嘛嗬， 梗系啦，佢梗系济我啦， 系啦，好选择 A 嘅，咁心狠手辣嘅原因，系因为你受过爱情嘅伤害，令你唔相信爱情，你先想医好内心。心嘅伤痕，如果唔系咧，点样谈恋爱都会觉得空虚嘅，系 惨啊咁样。 B， 你系一个重视生活享受嘅人啊，即系半个月薪水啦吓，至一个月薪水嘅名牌包包啦、嗯。你一个重视生活享受嘅人，你好浪漫，但系你唔想做嗰啲咩贫贱夫妻，你觉得生活品质都系要靠金钱堆砌嘅。如果佢令你觉得未来唔会比而家更好咧？你就唔会同佢拍拖。 啊！呢啲咁嘅人真系唔要得。 唔系，但又好正常喎、啊，我觉得。 你系呢人嚟噶，咁、你应该拣呢个啦。 我觉得女仔系应该拣啲。 你又可以咁讲，唔可以净系唔应该净系讲女仔。 唔应该。 男女都有呢啲人。 男女都唔应该、我觉得。 冇错啦。好，选择 C 啦。即系话买家电嗰个啦吓， 你 总你啦， 你总系以结婚为目的，即系你拍拖就想结婚嘅啦， 系咩？ 如果你感到将来唔会有结果咧，你就唔会想继续投资感情。 哦， 你系一个好物件，但绝对唔浪漫啊！即系话呢一个种人， 我都觉得你系啊， 佢浪漫，我觉得佢有少浪漫， 唔浪漫， 我都觉得自己唔浪漫。 系啊 ，OK， 佢嗰啲系真浪漫， 即系佢净系对我浪漫啫，原来 Michael 。例如。 秘密， 佢同你好薄，好浪漫噶。你觉得佢对你？ 佢当系啦。 例如咧，你哋两个会系勾住手指咁样去行海边吗？ 睇海星， 睇海星， 俾粒大海星佢。 哦、OK。 喂啦，啲啦，到阵阿马超强啦， 开饭。 你沉醉在梦幻爱情里边啊，爱情至上嘅体贴伴侣，我唔觉。 爱情至上嘅体贴伴侣，佢啊， 你 系体贴伴侣， 佢咁讲。 我呸！ 你系一个好传统， 你得唔到我嘅爱啫，你又呸我？ 我真要啊！ 系一个咧。仲如果逐啲讲就重色轻友啦，但如果讲得浪漫啲就系、是、你有爱人就唔会系搵朋友噶啦。 咦， 谈 恋 爱嘅时候咧，总系为对方着想。 嗯， 分手嘅时候咧，总会怪自己付出太多，吓、即系都系我逼得佢太犀利啦，成日黐住佢啦，咁样 都准准地、啊。 好啦，到时啦， 依、 啦， 好。 什么都不要，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你呢种人最难抵抗花言巧语。你虽然话咩都唔要，但当感情稳定之后咧，就系、是、一个好难讨好嘅情人。你对男朋友， 啊、 你对男朋友嘅挑剔嗰种程度异于常人，搞到佢成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取悦你，都唔知应该做乜嘢你先中意。咁又话唔得，咁又话，咁又西餐又唔啱，中餐又唔啱，烧 煮 饭 煮饭又 咩都唔啱，样样都话唔啱。 自己想点？好准啊 ！ 因为我都觉得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好乞人憎，觉得自己 唔系，其实多数都系咁噶啦。我唔 可以 话 多数系咁 样， 系 喂你耐咗嘅时候，你梗系咁噶啦。 未必系个个人 唔系嘅，真系唔系嘅。但我又有我温柔嘅一面嘅、 我哋系未知嘅啫，系啦。喂，不如咁啊，玩埋你一个条好唔 好啊？ 好 短嘅啫， 唔好播歌啦。 玩埋你嗰条 心理测。喂，好咯、啊， 竟然话好， 有乜所谓啫？ 心理测验，你唔好将我啲说话扭曲先得噶。 我冇啊， 喺嗰度停咗。 我冇扭曲啊。 咁啊，你嗰条心理测验 系啊，到我嗰条咯。你唔好咁开心啦，未必系你嘅预期嚟噶。 我呢个你嗰条心理测验， 好嗱，呢、這个好衬你哋嘅， 长唔长噶？ 都长噶， 嗰啲要快啲。 不过可以玩得好快嘅， 系玩得快啲，快啲。 O K， 如果你哋有一个花园啊，你哋可以诶种嘢嘅，任何你哋中意嘅植物，咁你哋会种咩咧 ？A， 小草， 冇办法啦，佢集中 清乱嘅小草， 清咩？咩话？ 即系如果你自己有花园，唔系有几样嘢俾你拣。 如果你有个花园系咪？ 系啦，你可以自己话事。系 A 系种清嫩嘅小草 ，B 茂盛嘅树木，哇，种啲树喺度啦。C 就系、是、哇，好香嘅花朵。 啲就係有果實嘅植物。 我咩都想種喎、啊。 啲果實嘅植物， 果實嘅植物， 我係花朵啦。 花朵 ，OK， 呢個測驗咧就係話誒，睇下邊一個你需 要你揀咩？如果你揀 你咧， 如果我揀草樹木咯， 揀樹木啊！ 但係樹木你知唔知要種好耐 嘅？係 啊， 除非你咧好現成買啲樹翻嚟插喺度咯。我都試過，係啊，真係㗎， 都有。 有啲花園咧係一棵棵大樹，佢已經種 好貴嘅，有啲 但係好貴喎， 好貴啊！ 係啊，好似我咁高嘅咧，已經成幾千蚊㗎啦。我見到有啲，我真係唔捨得啊！ 好揀小草嘅、你最希望揾到嘅人咧就係性格同你一樣嘅，就係話你最需要 對象， 你嘅另一半係點樣樣？ 係、okay, 啦，清亂嘅小草，如果你揀清亂嘅小草咧、你最希望要嘅人咧就係性格同你一樣嘅人啦、選擇一個同自己相伴道路嘅人，你會好在意對方係咪同自己嘅性格一樣嘅。咁如果 性格一樣唔係嬌嘅， 我都唔覺得係、我都應該要凹凸嘅。 係啊， 呢、個真係講得啱。對你而言咧，好容易產生好多衝突嘅，生活中難免咧有好多問題存在嘅。呢、個就係中谷啦。 好， 好快樹木就係話、 懂 得包容嘅人，即係揾一個懂得包容 就你嘅， 冇錯啦。因为我冇办法忍受一个小心眼嘅人响自己侧边，系、啦，人一生都系要犯错嘅。如果犯错系得唔到原谅咧，会好过意唔去嘅。所以我系好睇重另一半嘅包容心，系、啦，相对我又好大方嘅。拣花 系， 我 Michael， 我 收翻你头先个鼻塞。 冇啊，我唔知点解我听你讲嘢嘅话，我听唔明。你会唔会有呢个问题？ 佢嗰条好特别， 系啊，嗰条。 心理测验 好 特别， 芳香嘅花朵。你最想问一个懂得欣赏你嘅人，系啦。你认为爱情系建立喺欣赏嘅基础上嘅、如果一个人得唔到另一个人嘅欣赏咧，咁就不如唔好谈恋爱啦、你需要别人嘅认同，一个懂得欣赏你嘅人咧，会得到你嘅爱情。 好准啊！我觉得 系 啊， 我都觉得系、好。 最后一条 系啦，有果实嘅植物系你想问一个尊重你嘅人。尊重你嘅， 尊重我嘅人 系啦，即系佢一定要识得尊重你嘅。你认为两个人喺埋一齐咧，最重要就系平等， 冇错， 尊重。 Yes， 如果互相之间咧失去咗尊重，感情都系白谈噶啦， 冇错，分手 啦。 好， 如果唔想跟任何人相守到老，你非常在意呢个双方嘅尊重问题，亦都好在意你嘅私人空 间。咁你准唔准啊？阿乌廉啊？ 呢个我好准哦， 呢个真系准啊， 系啊，我真系好准哦。我觉得唔单止系另外一半添啊，我系觉得我系所有嘅人啊，朋友啊， 都要尊重。 我觉得系就即系在乎嘅就系对方嘅一份尊重咯。 如果有朋友唔尊重你，你会点啊？ 你哦， 唔系我 系啊？ 点解只唔尊重啊？系咪叫佢做乌尼妈啊，或者叫施任强啊嗰啲？ 唔尊重啊！ 啊，真系唔尊重你嘅。 我会咩嘅？我会唔同佢做朋友。 少啲接触咯， 系啊。 但 系 总有呢啲人嘅，唔系同埋有阵时咧，有啲人咧，佢讲咗啲嘢，佢未必系唔尊重你，但可能佢惯咗讲嘢咧，骨累脆咁样。咁呢个咧，佢唔尊重未必嘅，系个个人性格唔同。 但系每一个人嘅尊重，其实嗰个划嗰个界线都唔同嘅。 嗯，系 啊。 你可能觉得咁样话，你讲嘢咁样对我为止唔尊重，其实我每一个人都唔同咯。 明白晒， 系咪？我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即是究竟你怎样才觉得为之尊重呢、这个是一个很个人的感觉来的。 是 的是吧、 所以人和人相处呢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叫做你要观察啦、你要慢慢 揣摩啦。是互动的 有 时候。 了解他啦。 值得交朋友咪相处一下咯。 又未必是值不值得的、有时候你喜欢他你就觉得做什么都得不喜欢他的话、做什么都不对。 没错。就好像今天网上停了讲。他喜欢你的话你所有要求都合理的。 哦、真系啊！ 你唔中意佢咧，佢少少要求都系唔合理。 但系你又咪觉得佢就中唔中意？其实呢一样嘢咧又系嘅，即系其实冇准则嘅。你中意就 系 中意噶啦。 系啦，即系等于你中意，你话啊一齐游灰水啦。你唔中意啊？喂，你梗系揾人去做啦。 啊，所以真系好难讲嘅呢啲嘢，系咪？得到 人嘅心理 就真系好好珍惜、好， 希望大家都喜欢呢个节目啊！每天咧陪住我哋啊！头先咧有啲朋友话好笑，我有个外国嘅朋友听住我哋咯。 外国 Virginia 系啊，美国。因为而家地球好细嘅啫嘛，你随时可以上网听翻。 佢讲咩啊？ 咪好笑咯，搞笑咯，你节目咁。 哦，多谢 Virginia。 认真 啊， 多谢 Virginia。嗯， 我好认真嘅喎，点解会好？ 因为你个样行， 因为你认真 搞笑咯， 因为你认真就好搞笑。 系啊。喂，好啦，十二点半翻嚟有片段人间，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当局宣布，由于在核酸检测中发现一宗阳性个案，原定今日中午入境珠海免隔离14日的安排需要暂缓执行。另外，因应有关情况，澳门原定今日复课的安排亦都取消，有部分已经翻学的学生要由家长接走。美国有药厂研究出新冠口服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目前未见详细资料，试验人数只是几百人，需要审慎了解内容。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只是见药厂的官方声明，亦都未经同行审批，距离属灵丹疗药仍然有大距离。他又说，已经有大量数据显示，接种疫苗有效减低超过九成重症和死亡风险。另外，对于特区政府和内地的专家对接会议，内地专家提出多项加强防疫要求，例如康复者出院之后要在指定地方住14日才可以回家等。何柏良说，内地的做法很严谨，如果香港希望和内地恢复通关，本港某程度上是没有选择。职工盟昨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解散议案。职工盟属会之一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郑清发话，部分属会即时面对运作上的困难，因为部分没有自己的会址，一向是靠职工盟提供地点或者电话热线服务等。郑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属会即时面对要搬离职工盟在油麻地的办事处。他说，工会需要地方处理日常运作、文书和接见个案等，而职工会登记局亦都要求注册的工会要有会址，部分属会面对寻找会址的困难。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属于本土病例，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其余26宗是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宗是本土个案，来自新疆，13宗属于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的有4宗。内地至今累计96258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0765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22点，跌553点，总成交金额661.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2跌3.2，阿里巴巴138.9跌3.3，盈富基金24.68跌5.4，美团236.8跌9.8，药明生物116.7跌9.8，友邦保险87.95跌2元，中国平安51.2跌2.05，恒生中国企业86.4跌2.32，小米集团20.5跌8.5，港交所476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1.04，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2，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9点，跌391点。港金现价报1633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24美元，卖出176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

片段人间，彩虹桥上， 狗仔啊，狗仔，我而家掟个波，你准备接未啊？吓，狗仔， 爷爷，我准备好啦，掟啦， 嚟咯，吓，嘿， 哇哈，好嘢，接到啦，再玩个，再玩个，再玩个， 狗仔真系叻，第一只，第一只。 我个名叫做狗仔，呢一个名系爷爷改噶。我以前呢好似唔系叫呢个名嘅，不过以前叫啲乜嘢名我已经唔记得咗啦。我系一只五岁大嘅 poodle 女女，以前个主人系住喺一个唔养得狗嘅地方，俾人投诉咗几次之后就将我送走啦。最后经过一个朋友嘅介绍，我就跟咗而家嘅爷爷生活啦。爷爷是帮人倒垃圾的，虽然住的地方很简陋，吃的东西也都很平凡，不过他很锡我的，成日跟我玩，我觉得现在还开心过以前，好像今天玩的这个抛波游戏，我们有时可以玩一天都不厌的。我很开心可以跟到一个这么好的主人，怎知道开心的日子很快就完了。爷爷爷爷，不如我哋玩掟波游戏啊！但系咁奇怪噶，点解搵唔到个波嘅？点解咧？ 都系收埋啲嘢算啦。再睇到仲唔开心添？ 爷爷爷爷，你做咩将我啲玩具收晒落个箱度啊？你收埋晒，我点玩啊？爷爷爷爷，你听唔听到啊？奇怪啦，点解无论我点叫，佢都好似听唔到咁嘅？啊，唔通系爷爷只耳仔有事？我以前听人讲啊，人老咗就会听嘢麻麻地噶啦，死啦！咁以后我咪唔可以同爷爷玩咯？爷爷啊，爷爷啊，你听唔听到啊？你听唔听到啊？ 喂，老陈开门啊！ 哦，嚟啦，嚟啦，嚟啦！ 咦，原来佢听到嘢噶，有人敲门，佢即刻去开门喎。咁点解头先我叫佢听唔到嘅咧？ 喂，头先啊，咁嘅你个门钟都冇人应，吓死我啊！我仲以为你有事啊！ 冇嘢， 好啦， 我执紧狗仔嗰啲玩具啊，啲食物。真系越睇越唔开心。 喂，算啦算啦，计我话，以外嘅嘢你都唔想噶嘛？ 唉，系啫，系我自己衰，带佢出街玩又唔揾狗带拖住，佢俾嗰架车拨一拨，吓到跑咗出马路，咁样咁仔就走咗。 唉，老铲老铲，听我讲。喂，生死有命啊，唔关你事嘅，睇开啲啦。喂，其实咧，街坊个个都担心你啊，专登派我嚟探下你噶。喂，不如咁，唉，去屋企饮两杯，食啲嘢好唔好？ 我唔去啦，冇心情啊，唔想去。 哎呀，唔好咁啦。嗱，喂，最多咁样，迟啲睇下附近街坊有冇狗仔生 B B。我问佢攞只俾你啦，好冇？ 唔好啊，唔好啊，我唔爱啊，唔爱啊！ 我点解啊？ 喺呢个世界上，我净系想要狗仔，其他嗰啲你唔使俾我，我唔爱，唔可以代替佢。 但系， 王柏啊，多谢你关心啦，我冇事噶啦，你翻去休息啦，啊 咁啊，好啦，你都早啲休息啦吓，唔好谂咁多， 拜拜啦。 哦，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佢哋讲紧乜嘢啊？好似系讲紧我、啊，但点解我又听唔明嘅？ 爷爷， 狗仔， 你做乜嘢喊啊？ 狗仔， 我喺度啊！吓、啊，你睇我唔到咩？爷爷，你做乜嘢事啊？爷爷。这个礼拜以来，无论我怎样讲嘢，爷爷都听不到又看不到，我本来都不知道为什么的。后来我撞到另一只狗，它解释给我听，原来它跟我一样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的主人是不再看到我们的了。我很不开心啊，那只狗还告诉我，我们要离开了。他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彩虹桥，我们可以去过一些很快乐的生活。但是我不舍得爷爷，我不想离开，就算他看我不到，我都想陪着他。爷爷，我是狗仔啊，我今日嚟系想同你讲拜拜噶，我本来都好唔舍得你噶。不过另外嗰只狗仔话俾我听，如果我再唔走，就可能永远都去唔到彩虹桥噶咯。对唔住啊，爷爷，你咁锡我，但系我真系要走啦，你唔好挂住我啦，拜拜，爷爷。拜拜了， 狗仔，狗仔，唔好走啊！狗仔，原来我头先发梦，我竟然梦到个狗仔同我讲拜拜，希望佢上到彩虹桥会开开心心。阿陈，陈伯，我几日都唔见佢嘅，敲门又冇人应，唔好有事啊！咦，道门冇锁嘅，入去睇下先。吓、啊，陈伯，陈伯，你真系走咗啊，陈伯！ 呢度系边度嚟呢？周围都花花草草嘅。呢只狗仔咁似我以前嗰只嘅。 爷爷，爷爷、 啊哎，狗仔，真系你啊！哎呀，点解会喺呢度见到你嘅？ 呢度系天堂啊！真系开心啦、啊，我哋又可以见翻面啦。 系啊，真系好啦，我哋以后又可以喺翻埋一齐啦。 前面的人和狗仔听住啊，我是天堂的守护天使，你们不可以向同一个方向前进啊，因为人有人的天堂，狗有狗的彩虹桥，你们一定要分开了。 吓、啊，唔好啩，我想狗仔陪住我、啊。 我都好想陪住爷爷啊。 如果狗仔入了人的天堂，他的灵魂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不再存在的啦。 吓、啊。烟消云散，咁冇办法啦，狗仔，我哋唯有喺呢度讲再见啦。 爷爷，我想跟住你啊！ 冇啊，冇啊，万一你跟错咗地方，佢灵魂就会冇咗噶啦。你行嗰边，你啊乖乖，你行嗰边。 爷爷， 你乖啦，嗱，狗仔，你自己保重啊，知唔知啊？ 哦、 我哋喺度讲拜拜啦， 拜拜啦，爷爷。 我好唔舍得咁行咗几步，突然之间，我又听到后边有啲好熟悉嘅叫声。吓、啊，狗仔，你做咩跟埋嚟啊？你唔可以离噶。 我唔舍得你啊！ 得啦，你知唔知道？ 我知道，我就快会消失噶啦，唔紧要噶，只要可以陪你多一阵，我好开心。 狗仔， 我真系 狗仔， 好开心。

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够钟收工。爷爷，你唔好跟阿史达强去啊！史达强会带你去啲坏嘅地方噶。 爷爷，系啊，快啲翻嚟啊！ 你要认清楚，史达强唔系你嘅朋友嚟噶。听日十点， 点解用呢把声？ 再同你玩过。 好嘢 ，OK。好，交俾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听日十点，风骚快人见，拜拜。 想长长